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欢迎收看我们今集解围，我是庄荣辉， 我是吴海欣， 我是冼卓兰。 喂，咁诶，任何人都红喎。 系啊， 任何人都红。我由第一日我唔知道，我即系我当然我唔系第一时间就睇到嗰、那个 片段， 那个消防处嘅片段啦，系咪？咁收尾睇翻啦，系咪？开头我写任何人，我第一时间谂起何俊仁，谂起何俊仁， 即系佢都系嗰个人， 系啦， 系啊，又系嗰个何又嗰个人啊嘛，大佬，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咁啊。即系唔紧要啦，听头先听导演讲话细良要迟啲办啊嘛，系嘛？话佢个话 live 个五千，咁佢就 要 找数办任何人，不过任何人办得啦，你点知系咪细良啫？系咪先？即系睇下细良，睇下即系依家啲事前事后想影下啦，系嘛？睇下点样做啦。咁喂，任何人导演都问我哋话，系咪任何人都可以做法团？任何人都可以即系参与法团嘅事务噶？唔好你讲下啦，系咪任何人啊？ 嗱，任何人都可以去出席，唔系应该系话任何人咧，净系得可以做两个岗位嘅啫。 啊，边两个岗位咧？ 就系、是、师傅同埋秘书。 哦，即系都要年满十八岁嘅。 系，都系年满十八岁。 系，都唔系任何人嘅。 系，都唔系任何人啦。系啦。 即系年满十八岁就可以做呢个师傅同秘书，咁啊唔系任何人嘅。咁啊，即系头先我哋都只有拆解啦，谂我哋自己讨论嘅时候啊，点解任何人笠住个头咧咁啊？即系我有个谂法就系、是、嗱，我唔系冇心得罪啲消防员啊，我估计真系老细话要搵讲出嚟示范，即系做任何人系嘛、其实就未必有角色嘅、但奈何就冇人肯出样，咁啊笠住个头，系咪先咁？咁可能係咁啦，我估係啦。咁睇下最後有冇人即係真係俾到個真正答案我哋啦。嗱，今集我哋就講即係得意啲嘅，就可能都係同法團有關，但係同過往講法團處理啲事務啊或者大管理咧有少少分別嘅。今次我哋就講咧就係即係法團喺地區諮詢嘅角色。OK。第一句引子就是结论了 ,OK? 法律上是没有角色的 ,OK? 法律上喂那是的嘛法律上是没有角色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都谈呢因为我们发觉到有几个问题的也都包括了在吴海欣他刚刚这个礼拜都做过一些事的。那么应该给吴海欣讲啦那么另外呢有一些恒常的即係地區嘅嘢咧，其實政府都會問一下個大廈嘅。嗱、我冇講錯啦，佢問下個大廈嚇，佢唔係問個法團嚇。個原理就喺間講啦嚇，因為佢似乎就唔係俾嗰啲人嘅，佢就貼咗喺嗰間大廈度嘅。但佢又唔係派俾啲人，即係啲吹漲係嘛？咁另外一啲咧就阿南都可以講下啦，譬如個區都係啦，有啲係。即係喺嗰個大廈或者屋苑以外某一個範圍裏面咁有啲嘢會改動或者要影響到嘅，咁但係法團喺呢方面有冇啲咩角色咧？咁樣咁啊，政府成日叫人處理法團，咁法定上面就係處理公家地方啦。咁但係其實法團應該都仲有另一個角色，就係、是代表咗全體業主啊嘛。代表全體呢個係事實嚟噶嘛，佢代表全體業主。咁其實。法定上面是不是都有些东西需要加下去让法团可以做个决定呢、譬如 我举个例子、我前面那里整不整个隔音屏障、是吧、那你没有、你任何咨询都是不公道的。任何咨询 我们先讲题外话先、即是假设有一座楼、或者一排的屋苑它出面有条新起一条高速公路、或者港珠澳大桥在旁边不知道、政府它投诉很吵啦有人投诉很吵啦、政府就唯有就说做些什么减屏障的 咁你樹立個假屏障，有啲人唔中意嘅，係嘛？因為阻住佢個景觀，或者阻住啲氣啲氣流，啲空氣流動，係嘛？咁政府通常用個手法就係、是問下區議員啦，係嘛？但問區議員個手法應該都可以講啦，就係啱聽佢就問咗咯，唔啱聽就係唔問咯，係嘛？即係明知你唔會答我，心目中個答案嘅咪唔問咯。係嘛？佢會咁噶嘛？即係冇一個法定程序噶嘛，一定要問咁噶嘛。咁佢都可能會做啲所謂問卷啦。 嗯， 係嘛？嗰啲問卷，但係我覺得都唔 valid 嘅，因為喺度填問卷嗰啲人又唔需要具名，又唔需要代表。但係如果調翻轉，真係投放落去用一個業主立案法團一個會議，裏邊去進行一個表決，個相對。有法律地位喎，可能係咁喎，係嘛？但係而家冇呢啲諗法㗎，政府完全冇啲諗法。咁呢啲係咪可以即係擺落去第時地區諮詢嗰度咧？咁、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咯，係嘛？咁嗱，我引子講咗啦，咁啊，唔好不如唔好睇啲相住，你同大家解釋一下。我知道咧，啱啱過咗嗰個11月4日，即係啱啱過咗個星期日咧，咁啊，唔喺個選區度咧就發生咗啲嘢嘅。咁啊，你講下前因後果啦。 發生一個大型的活動，是 誰搞的？ 當然是發展局啦， 一定去搞的。 不是，因為呢它那個規模呢是大型到呢，如果發展局不搞呢，一些普通的團體都很難處理到的。 是吧？ 是，一定是。 因為你講下規模怎樣？ 它的規模，或者我講它的、包含了什麼內容，你們估一下它有什麼規模、其實當中呢就是這個活動的目的呢，就是去、宣傳一些文物的東西，一些、附近區域的一些、 博物館，中西區那些， 是啦，就是、宣傳大館、宣傳 PMQ 這樣的、有一些文物的東西，它的活動就是說一些、文物時尚這樣的，有些表演的活動， 文物又時尚、 是啦、是啦、文物時尚， 我真的不太懂這些， 是啦，咁呢跟住呢它你要佢嗰度咧就有28個攤位，佢嗰個攤位咧大約都係 即嘉年華會嚟嘅， 嘉年華會嚟嘅一個街頭嘅嘉年華會。 哇！ 咁就28個攤位，咁就每個攤位我裝過咧嗰啲 booth 咧，大約就3米×5米咁上下啦。 好大啲 booth。 係啦，咁咧咁就梗係要封咗條荷里活道嘅。 哦，即係封咗條荷里活道嚟擺嗰啲 booth。 係啦，咁你估下封幾長嘅荷里活道啦？擺淨係擺28個攤位。 28個攤位，3米1個，20個，60米啦，連埋啲空間封80米啦，封80米，封80米封兩條街到啦，係嘛？80米，一條街兩條街到咯， 多一兩條街。 即係跑100米幾多？大家心目中有數啦。係 啦。 係嘛？幾多封幾多？ 佢結果我梗係超過你所講嘅數字啦，佢係由呢個鴨北邊街嗰個荷里活道封到去雲咸街。 哇！ 即係成個。中環嘅，喺中坐落喺中環嗰橛嘅荷里活道，因為其他座我哋叫西環啊，上環啦，係咪？喂，咁唔係好 make sense 喎。第一樣嘢，你宣傳 PMQ 同宣傳大館，佢冇地方擺 booth 咩？ 本身已經夠位擺啦。 佢係翻 即係我要我喂我荷里活道交界咪同阿巴甸街交界咪 PMQ？ 係啊， 佢仲封埋條路。 封埋條路， 即係嗰樣嘢坐落喺嗰度都未夠啦，係 啦， 仲要封埋條路， 係再要封埋條路。 咁你為咗宣傳嗰個 PMQ， 就封嗰條路，咁個黐孖筋咧，係 啦， 你封咗條路點去啊？係 啦，嗱，當嗱跟住咧，然後咧，我哋都諗住啊，會唔會係嗰個活動係淨係啊宣傳下中西區嘅特色啦？係咪應該係咁樣啦？你係封中西區嘅路，咁應該宣傳下特別主力係中西區嘅特色，應該宣傳。 咁會宣傳啲咩？ 有原來是宣傳全香港的文物的。 哦，香港很多文物咩？ 香港其實是有文物啦。 我唔識啊，真 係。就包括有啲有雷生春啦，有大澳文物嗰個酒店啦， 即 係 喺中華宣傳大澳嗰啲啊。 係啦。 哦， 係啦。 都幾 係啦，咁即係係全港性嘅。 都幾有諗頭啊！ 好啦，跟住係啦，我哋都有諗過，因為當時喺舊年搞嘅時候，我未喺個議會入面啦。咁我又。今年再上嚟議會嘅時候，我哋都喺度疑惑緊，究竟點解會搞啦？其實舊年個理由咧就係話，因為回歸20周年，所以舊年佢搞兩日嘅，就係7/1和7/2。 OK， 係啦，搞兩日，咁就都係咁上下嘅規模啦。 咁唔好講嗰啲啦，當時你唔係議員啦嚇。 咁跟住，然後咁 當時的議會就諗住一次性啫，點知今年再上嚟議會就係話，舊年反應熱烈，反應熱烈四個字，就今年再搞一次啦。 全部搞三日啊？ 誒唔係，搞一日啫。 喂，呢啲咪就呢啲咪就係戇居咯。你三兩日嘅嘢反應熱烈，你就搞一日， 嗯、 已經講唔通啦，係、咪？即、就、係、是、有個人開演唱會開十場，反應熱烈，係嘛？跟住我出年再搞嘅時候咧，我搞五場，搞一半，係嘛？喂，你呢、這個已經係唔 make sense 先啦，即係求其為搞而搞啦，係咪？一千億有少少想使啊？ 都用咗大筆錢啊，幾百萬啦、 啊，幾百萬啊？哇，咁搞又要幾百萬㗎、啊？一日啫喎， 人手啊、buff 啊嗰啲， 我真係我唔覺得考幾百萬喎、啊，要即係 要幾百萬啊？ 有冇公開招標啊？ 有係 公開招標 就唔知咯。我 因為唔係區議會批嘛，以前 係啊，發展局自己攞， 發展局就喺立法會度攞啲錢，跟住喺度批啊嘛。屌、嗯，真係麻 Q 法。咁點啊？咁廿八個攤位，我想問啲攤位就係介紹啊，定係我嚟玩啊，定係點㗎？ 有介紹啲文物嘅嘢嘅，亦都會有玩嘅。 哦， 係啦，即係都有啲俾啲俾個地圖你去吸引，吸下印咁樣嘅，吸下啲圖案咁樣嘅。 咁有乜必要封嗰條路咧？ 我都唔係好清楚，所以我哋咪反對咯。因為實在太擾民 了，我都想不到荷里活道，我們又給我們認識的東西，荷里活道是全香港第一條有命名的街道嘛， 是 那條荷里活道已經是一個古蹟， 是 第一條街道嘛，全香港第一條有名的街道， 是 吧，那就封挑了它，就用來擺攤位，不讓車行， 那 車怎麼樣啊，封多久先？ 它由朝頭早的六點封到夜晚黑的十点，你以为那个活动是不是由朝去到晚呢？ 是啊， 不是的，它中午十二点至到晚上八点而已。 啊，喂，你十二点搞活动，六点钟就封？ 封啊， 还要八 点。特朗普来都不用封六个钟先，我屌，你搞错啊？ 搞啊， 是啊， 封六个钟啊， 是啊， 为什么要封六个钟呢？ 咪封十六个钟。 不是啊，即是我的事前功夫要六个钟那么多，不可能的、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個邏輯乜嘢咧？今次響十二點鐘，你就要六點鐘封路啊嘛，先至可以令到嗰、那個安排暢順啊嘛。咁如果第時我有個活動係九點鐘搞， 咁點算？ 凌晨三點要封噶啦。 咁我凌晨三點要封噶咯喎，係嘛？如果我跑渣打馬拉松，我五點鐘就要 sell 曬啲嘢開跑，係嘛？再加上至六分鐘，我之前嗰晚十一點鐘，我尖沙咀要封咗佢，咁黐線啦！即係話呢個標準真係冇可能咯，即係你點可能擺嗰廿幾個 booth 要用六個鐘嚟到 set up 啊？即係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嚟，我完全不能夠接受。 其實我哋平時去搞嗰啲嘉年華會 book 咗個公園，我哋係通常兩點鐘搞。 系啊， 咪通常四点钟开始有啲嘢搞下啦。 系，如果嗱你啱啊，如果四点钟搞咧，我哋 book 个场想 book 十点咧，方文柱闹 Q 你，做乜你咁早 book 啊？ 你啲活动时 间， 你活动四点钟先举行啊，你做乜十点 book 啊？压住我，咁前面可能有人 book 噶嘛？佢个潜台词就系其实你咁早翻工，佢根本就系咁啊嘛。系咪？我呢个我知啊，算都我哋都算啦。唉，唔使咁早翻工，我哋自己精简啲两个钟 set 好佢啦。我哋 set 两个钟又困难嘅，嗰啲地方又擒高擒低。 但系我哋一样系同嗰个，一样系有制作公司去帮我哋 set 噶。 即系我觉得 make sense 嘅三个钟 OK， 同埋佢而家个 set up 系唔存在住即系。得三個鐘咁少嘛？嗱，我突然間點解我腦停一停咧？我諗緊一樣嘢，我突然間諗起咧，我哋逢七一咧得士古油站嗰度。 哦， 係 啊， 即係民主黨咧，喺得士古油站度咧，我哋有個大台 set up 嘅。 係 啲好多有參與七一遊行嘅，你望到我哋個台企咗喺上面，好似好威水咁樣。你知唔知道嗰個台用咗幾多分鐘嚟 set up 啊？ 每年都係咁， 每年都係喺條隊行到去集成啊，先俾你擺出去啊。喂，如果政府係封路。用呢個標準嘅話咧，我哋應該嗰朝早九點鐘就擺個台喺嗰度，企住喺德士古，然之後就嗌麥呼籲啲人七一遊行，係嘛？因為我哋見過啦，我試過最問嗰次拗頸拗到去二九八，去到二九八龍頭，去到二九八先俾我哋擺個台出去嘛， 先俾十米都唔知 有冇，係啊，五十米都唔知有冇啊，先秒鐘擺出去，即係我哋都喂，我哋都做，即係情況，我想俾咁嘅嘢咧。 你咪事前用行人路擺住啲嘢先咯，馬路唔使封住咯，臨到開始先擺出去咯，有幾難啫？其實成條荷里活道都可以用咁嘅方法處理噶，係嘛？即係我真係唔好明喎呢個咁搞法係嘛？咁嗰個結果塞唔塞車啊？ 梗係塞車啊！ 不如先講議會先。你哋個議會通過有冇啲動議啊，或者一啲意見上面俾咗佢㗎？ 其實我哋有嘅，我哋喺嗰個我哋喺區議會入面有一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度咧，佢擺咗上去的文件，因為要封路，所以佢就要諮詢交通嗰個委員會啦。咁我哋有一動議咧，就嗌佢喺地度做嘅，即係話因為太大規模嘅封路就做法擾民，所以我哋咧就即係我哋民主黨嘅議員啊，阿志峰啊、邵康提出一個動議，咁就話要佢去。要另覓地點去舉行， 咁過唔過到啊？ 過到嘅喎又， 即係建制派都支持， 因為選舉來了， 即係唔敢反對啦。 唔敢反對，即係當然係有部分嘅人係支持封路啦，係有嘅。 邊啲啊？講佢出嚟啊！屌，係咪先？拍佢啫，即係大家上網睇到㗎。 上網係一定睇到㗎。 邊啲啊？你記得邊啲啊？嗱，你唔肯定唔好講係咪？因為過嚟比榜啦。 我記得嘅，有陳志貴啦。 陳志貴即係大學區嗰、那個， 大學區啦，葉永成啦， 葉永成即係主席，區會主席， 係啦，跟住然後就有自由黨阿楊志安就授權俾阿陳志貴投票啦， 即係自己冇投票， 自己冇投票嘅， 即係嗱呢個咁啊，結果授咗權俾人咧，你都要跟咗人意向啦，山頂區嗰個又話要封， 係啦，跟住然後仲有個委員就係阿馮家亮委員，又係自由黨嘅， 哦呢啲話唔係議員啲唔使講啦， 就係、是、咁樣啦， 咁喂得幾個啫喎， 係啊， 即係佢哋知道即係分隊。行啦，有啲要出嚟民选嘅，咁啊扮支持，扮支持嗰扮支持嗰个反对， 系啦， 系咪？有啲就即系唔使听民意嗰啲人，就即系头先你讲嗰啲咧，系啲好稳阵赢紧啲人嚟噶， 可以咁 讲，系咪先？区议会主席，跟住就 山顶 ，系嘛？嗰啲我哋點贏佢啊？贏唔到佢啦，因为全部其他要同我哋民主派冚嗰啲咧，就唔敢贊成個封路， 係啦， 係嘛 ？OK， 咁唔係，對唔住，我應該講翻，佢哋結果都冇贊成個封路嘅 ，OK， 我唔講，知佢敢唔敢啦嚇，敢唔敢佢自己先知啊嚇。咁所以即係嗱，咁議會反對咗啦，即係，咁點解都仲可以做得嘅咧？個機制係點嘅咧？ 諮詢啊嘛，區議會， 即係啱聽就話區議會都同意啊， 係啦，唔啱聽咪我諮詢咗區議會啦。 OK， 完成咗啦就。 喂，我想問多句啦。 好。 咁嗰個活動有冇邀請區議會做嘉賓啊？ 其實嗰個活動係冇開幕添。嚇、 啊！ 我所知。 一嚟就開始噶咯。 一嚟十二點就開始啦咁樣。咁樣咯。冇開幕㗎，你以為有一個 official？ 因為點解我會知道係冇一個 official 嘅開幕儀式咧？我嗰陣收集咗一啲請願嘅信。 係。 咁諗住交俾開幕嘅時候，有啲主禮嘉賓啦，諗住交俾啲主禮嘉賓啦。 佢話有主禮嘉賓嘅。 他說沒有，今年沒有，因為我們沒有開幕。 蛤？ 都挺得意的，真 的。那就找了發展局 的文物專員 來代表收我們的請願信，在那個時候。 這麼低能？ 是啊。 這麼低能？喂，我真的覺得這件事真的很鬼喎。 是啊，反應熱烈，連幕都不開了。 連幕都不開，接然後。 沒有反應熱烈，你都要說一下東西，你把這個擺攤位，純粹是擺攤位而擺攤位的。 是啊，接然後我。 即是沒有大舞台的他。 沒有的。然後我覺得在那裡周圍抱嘛，即是在那裡切出一轉啊，給我在這個大約四點半到五點這些時間，我就走回扶手梯上見到想巡個圈，就在這個荷里活道那條扶手梯望下去就見到大嘥鬼了。 大嘥鬼是誰？ 即是黃牛，即 是導演。 不是导演， 是你是看到许泽吗？你认错人啊？ 不是为什么突然间会意识到那个人是大嘥鬼呢？因为呢看到呢突然间很多穿制服的人呢是围着一个人。 穿制服的什么人啊？ 有些制服的，不是活动的帮手啦，是啦，就围着那个人，然后想做什么那个，因为他高空望下去嘛，那个人啊，他在那裡走，有一班人圍著他，我想八卦一下，了解一下發生什麼事，他在那裡巡著攤位。 哦，即是 他有去的。 有去了解一下的。 OK， 那你下次就即時下去跟他反映了嘛。 是的，但應該是。 你真的離譜啊， 你說。離譜 真的。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些照片吧，好不好？有些照片的，幫你一些照片的。那大家你解釋一下這 邊。這裡呢就是我在荷里活，站在荷里活道，望上去 PMQ， 那條街北邊街。 其實而家大家嘅的士頂嗰度就係 PMQ 嚟㗎啦， 係啦， 即係呢條喇叭邊街嚟嘅，你話我塞曬車喎，旺角都排咗喺度。 嗰時其實係朝頭早十點㗎咋， 即係而家有個石 Q 揸住支棍嗰、那個，嗰邊就封咗路㗎啦，就唔俾，即係本來嗰度咧，俾唔俾轉啊？都唔俾轉彎喎， 轉 得㗎嘛？轉得啦，咁而家就變咗焗住直落啦， 係啦，係 嘛？下一張我哋睇下下一張。 呢度已經塞到上堅島噶 啦， 系啦。呢一度咧就係荷里活道向文武廟方向嘅， 系啦。即系呢個角度咧，就係頭先，如果你想象頭先嗰個角度嘅話咧、 嗯， 就向右擰咗九十度， 系啦， 就影到呢張相啦， 系啦。 OK， 即系啲車就呢邊嚟又塞住啦， 又塞住啦。 咁呢車焗住落阿巴甸街嘅啫， 系啊，因為以往佢可以直行去 應該穿過荷里活道噶嘛，係咪？ 但係而家咧，如果佢呢度咁樣封咗路嘅説話咧，佢一定要落阿伯甸街，再去威靈頓街，咁變咗去翻上環。佢本身架車喺上環嚟噶， 係即係焗住兜圈。即係簡單嚟講，而家嘅白色車嘅佢嘅右手邊，即係我哋嘅左手邊咧，就係 PMQ 嚟啦，係 啦， 咁我哋睇下一張啦， 再下一張。呢度咧就係頭先嗰條路嘅，我一路行翻過去文武廟嗰邊啊。呢度咧就係近城隍街嗰度，其實你都未見到個龍尾㗎， okay。 因為個龍尾係去到文武廟，即係樓梯街㗎啦，即 係 已經係兩個街口嘅事嚟㗎。係 OK。 但你諗下，朝頭早十點半星期日，邊會有咁多車？ 係，得條線嘅嗰度，所以係。係 啦， 即係條路比較闊啲，下一張啦。 係啦，呢一度咧就係阿伯甸街。落去 嗱，我哋望到頭先嗰個白色車轉咗落去啦。 係啦， 頭先個呢係應該係頭先個白色車嚟。 係啦， 就轉咗落去啦。即係呢度咧，就係頭先第一張相嘅向翻反方向影，一百八十度向翻後面。係 啦， 就係呢個阿巴甸街即係荷里活到下橛嘅阿巴甸街啦。係 啦 ，OK， 咁睇埋下一張，我塞得好緊要喎。嗱，呢張就係頭先第一張嘅向左。190度， 系啦， 就望到封路嘅位啦。 系啦，即系我哋有两个居民，即系佢都好反对，一个系住喺荷里活道嘅居民， 加埋奖嘅。 系啊 ，OK。 一个系住坚岛嘅居民，即系佢哋都好反对嘅，所以佢先哇唔得啊，唔少得，我要同你出嚟抵讯啦。 喂，即系揸住拐杖去反对嘅呢、這个政府，你真系。即係於心何忍呢？係 啊， 係咪？即係我哋當然我哋會問邊啲街坊有興趣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唔會鼓勵一啲即係揸住拐杖或者坐輪椅嗰啲出嚟噶嘛，係嘛？咁但係佢哋咁強烈意志話出嚟咧，呢、這個真係我覺得政府要好好檢討一下啦。嗱，貼翻落今日個題度啦， 係 成件事有冇諮詢過區內嘅大廈嘅業主咧？ 冇嘅。知唔知點解我會知道、因為之前咧，我哋就做一人一信喺街度嗌咪做街站，咁樣去話俾啲居民聽。跟住啲居民仲問翻我：乜有呢個活動咩？ 佢唔知點。 佢唔知道。跟住然後我話： 其實冇乜市民知道，我諗 其實冇人知啊， 冇人知。 跟住直到幾時先知呢啲居民見到街嗰度有啲橫額喺度，就知道有呢個活動。 Okay. 但係都未知封路。 OK。 去到。堅島嗰啲居民幾時又再知得多啲呢？就係封路之前三日，因為巴士要改道，發展局出咗一個通告出嚟就話巴士要改道啦，我哋提供一個免費嘅循環巴士線俾你。 咁巴士點行啊？佢封咗路要行巴士？ 真係，我而家真係我俾個圖啊 係喎，即係你又既封咗啲路，因為大家即係要你訂上去 係啦，訂咗 係啦。咁咧我解釋一下啦，因為你既又封咗啲路、你又要俾啲塞土行， 係啊， 咁即係焗住行唔到啦。因為其實嗰、那個荷里活道咧係話呢條咩嚟㗎？ 呢條就係嗰個免費循環巴士線 ，OK， 嗰條路線藍色就係嗰條路線 ，OK。 咁你見到有啲1234嗰啲就係上落車站 ，OK。大家留唔留意到啊？嗰啲上落車站咧，主要集中響咧，就係中環嗰橛嘅。 系啦， 但由此可見咧，咁樣封咗路之後咧，你真係要去一二三四五咁樣貫通佢咧，其實要大大兜個框咧，去到西環嘅。 西營盤。 去到西邊街上。 去西邊街上㗎。 冇錯。 即係去到近，即係一個好大圈，你望到個比較咯， 係 嘛？即係政府提供嘅路線係唔會兜長咗路㗎嘛，只行最短路線啊嘛，都要咁樣行。同埋我想講咧，唔係個個喺個區嘅司機識得咁行嘅。即係我平時行開嗰條路，突然間你封咗我嗰條路咧，我真係唔知點樣再兜翻我自己屋企嘅。 得唔到啲路牌系咁， 系啊， 摆到周街都系。 系啊，我见阿郑丽琼系咁喺度闹人，呢啲路牌画得低啊，撞到人啊咁 啊。系啊，个路牌我谂我见到最细嗰个咧，都系有好似嗰、那个， 即系四尺，四尺乘两尺。 系啦、 啊，系、okay, 啦、啊，咁长啊，即系我有反光板喺嗰度。 系啦、啊，因为佢系咁箍，就咁攞啲铁线箍咗碌柱。轻轻点一点咧，嗰块路牌咧就系咁旋转。 哦哦，系咩？咁好玩啊！ 哇，真系我个同事都俾嗰块路牌整亲。 佢赔啊赔啊！ 突然间，你知我个同事都高噶嘛？ 哦，即系嗰个男嗰个。 系啊， okay, 我同事都高噶嘛？咁所以变咗真系呢个巴士线又系离晒大埔。 多唔多人搭啊？搵鬼搵、哦、鬼搭咩？ 哦，咦？你咁样讲，其实我搭过两次喎。不过我搭过两次， 你搭过两次，有几多人啊？架车？ 咪就得我同我同事两个， 咪系咯，揾鬼搭咯。 唔系，因为其实咧，佢嗰啲站系实在太离谱啦。佢嗰啲站咧，全部嗱，见到楼梯街，见到阿伯癫街，见到明爱，阿伯乐道，美浸百花街。基本上，如果我喺阿伯癫街，我要去百花街，我行落去都得啦。我使乜等搭嗰度？我哋搭嗰段路，我搭咗十五分钟啊。 好少見啊！吳海咁鬼多嘢講，我叫埋對手等佢講下先。因為我知佢好鬼勞氣嘅呢單嘢，係咪？即係喺佢個區，跟住即係以前啲人又唔，因為佢新接手一區啦，即係你又以前啲人又唔係太過俾大意見。咁就算即係區議會建制派又小罵大幫忙，係嘛？即係咁依鬧下，其實有啲人贊成，有啲人反對，即係佢又唔想做到一致反對佢封路。 嗯， 系嘛？夹硬揾啲友咧，唔好关事嘅，赞成封路，即系喂，即系我觉得离乜晒谱啦，系咪先？你喺山顶区议员，一个喺宝翠区嘅区议员，系嘛？凭咩赞成人哋喺中环区封路啫？顶你个肺，系咪先？你都唔尊重当区嗰个意见，系嘛？喂，我想讲啊，你宝翠区嗰啲啊，成日都啲节令嘢咧，都系喺度封路噶，系咪？到时睇你自己点讲。系咪先？你唔好即系呢个世界咧，你唔知嗰样嘢，你点样赞成啫？你赞成一定系有个理由嘅。 系 ，OK， 你唔识你反对，或者你系弃权，系嘛？当然反对都应该有个理由啦，系咪？咁唔系一个反对理由，我觉得好清晰啦。你扰民啊嘛，咁佢咁样封到，我见佢封到嗰个位置，系连嗰啲咩又即系啲戏展啊，又有嗰啲波粉度啊。其实换句说话讲咧。如果緊急嗰度要有消防車入，都係入唔到嘅喎。 係啊， 都係入唔到啊！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喎，因為你荷里活道咁即係當日係咪上唔到嘉咸街啊？ 上唔到， 即係上唔到嘉咸街嘅咯喎。 係啊，其實佢話就話封荷里活道啦，你知唔知佢連擺花街有一橛都封咗噶？擺花街、 哦、一定要封啦，一橛。 去到 扶手電梯底嘛？ 扶手電梯底係啦、啊，即係變咗百年。鄧街嗰啲大花街啲車一定要落傑志街走咯， 係咯嗱，所以可能大家唔好明白我哋講緊啲咩街，因為嗰啲街係好鬼複雜嘅。但係嗰橛咧真係令到係非常之擾民，而且嗰度主要我相信都係大部分都仍然係民居嚟，係，仍然大部分都係民居嚟， 係。 咁所以即係阿 Bonnie 呢個同我哋講咧，即係我突然間，所以我見到佢星期日搞啲題就搞得咁辛苦，我話喂，咁你上嚟講下啦，因為。亦都政府冇諮詢法團，係嘛？咁一陣間接翻嚟，我哋講啦，我哋會直接就翻個題目度講一講。喂，即係政府應該喺嗰啲諮詢上面理唔理啲法團好咧、或者係咪應該要理下佢咧？我哋一陣間分析一下，轉頭見。 呢、這個大家見到咧，就是、我哋啲臘腸啦，即係尤其是咧，我哋呢個潤腸咧，係我覺得係全香港最好食。特盾派香，呢啲臘腸完全係香港製造，係不含防腐劑嘅。喺街度買嗰啲臘腸咧，你見到佢掛咗喺度幾個月嗰啲咧，都冇事咧，梗係有好多防腐劑喺入邊啦。我哋呢啲咧係要選住嘅。咁、那個黃牌臘腸同鮮肉臘腸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佢少 10% 肥肉。個瘦肉咧多 10% 嘅，但有啲人咧中意個臘腸咧係直肥少少嘅。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閃優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11月2至4日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日人民超市灣仔店；11月16至18日人民超市荔枝角店。 大厨系列四款腊肠，买二送一；全线大厨系列养生汤都系买二送一。仲有更多精选货品，包括猫山王榴莲肉、李朝韩牛人参汤、恒河咖喱屋黄金咖喱鸡、一口咖喱猪，都以超优惠价发售。